找找这一份情，永远难了，原来是太难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， 做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。行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，你就是让人更难忘。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，再度辜负那双美丽的眼，谁让你流了泪，我会伤心不能睡。不由自主的 红灯，回忆如困

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